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用电波回顾历史，用声音触摸文化。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北京时间19:05:39，欢迎各位在晚上的时间里依然停留在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打开文化之门，我是赵亮。今天是正月14，明天是正月15，元宵节啊。哎呀，说着话啊，咱们这个狗年的春节这就眼看着就要快过完了啊，我还真有点依依不舍。那说咱们这个春节期间呢，其实京城的百姓们有很多的文化娱乐方式，文化娱乐活动啊，我们既有比较新颖的啊，可以看电视看春晚，也可以这个到话剧院啊，到这个电影院当中去看一些大戏。那么也有比较传统的一些过年的方式，我们京城的庙会据说今年也是100多万人次的这样一个流量，可以说我们在春节期间的文化娱乐活动真是非常的丰富。但是您知道吗，在咱们京西古道上有这么两个相邻的山村，一个叫这个千军台哈啊，另外一个叫什么来着，我问一下张欣啊， 庄户、 就是、庄户啊，这两个山村，这个在这两个山村当中啊，有这么一种非常闻名遐迩的一种文化活动啊、 嗯、 那么这种活动呢，我们今天看起来，如果您没见过没听过的话，看起来会觉得很特别很新颖，但其实他们是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传统的。那这样的一种文化活动是什么呢，您了解吗？今天我们的打开文化之门，一开门我们就到京西古道这两个小山村当中去啊！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首先是我们刚才已经发言了，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张欣、嗯。 大家好。 哎，再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重磅人物啊，来自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的侯玉峰老师。您好，侯老师。 哎，你们好，大家好。 哎，欢迎侯老师啊！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两个小村子当中还保留着的这样的一种非常古老又非常特别的，可以说是一种文化活动吧啊，这样来说，它叫具体的准确的名称叫什么呢？ 千军台庄户番会。 嗯， 这个呢是一个国家级非遗。然后他们下面还有一个叫京西番月，是一个北京市级非遗。 嗯， 反正这个非遗我们先不说，先说这俩村子哈。 啊， 我今天跟侯老师一见面就觉得像乡亲见面似的。 嗯， 因为我们说起这村里的人都觉得特别熟。 哦，都下过乡嘛。 对，这个这两个村子侯老师他是连续去了10年，在那儿、 哦、 嗯，这10年都是在那儿过的元宵节。 哦， 从正月14就开始去一般哈， 嗯， 一直到16，有时候甚至就是更早去。 嗯， 我呢是为了做节目去采访，但我去了应该，我后来数了一下应该不下5次。 哦，那就是说、在我看到材料当中是说，尤其是哈，这个从正月14晚上， 嗯， 一直到正月15、16， 嗯， 这个基本上是这3天吧， 对， 是特别的热闹， 是 有一系列的文化活动， 嗯， 是吧？ 其实也是今天为什么选在今天来做，它就是正月14晚上、这个， 多好啊！这个现在就开始了，是不是？ 对对对，现在在他们那个庙里面， 嗯、 老庙里面应该已经聚集了很多人了吧？ 现在这个时间是在千军台村的官学房里面。他们吉祥班的这帮老艺人们啊，这帮老人们在演奏吉祥班的曲目。 嗯 啊，他们今天下午呢，千人台已经把神请进去了，从那个村东中间敲锣打鼓，把神仙们请到了官学房里面。 嗯， 然后吃过晚饭以后呢，这个时间大概7点多钟，7点半左右吧，这帮吉祥班的老人们就开始坐在这个官学房里面。围坐一堂，一起开始打奏的吉祥班的曲目了。 嗯， 啊，要2个小时左右吧。 嚯，这是时间不短呀！ 那庄户村呢？ 庄户会晚一点。庄户呢有个老庙， 一般我知道请神的时候是在子时，就十二点左右的时候。这样的话，他们在十点左右就集合到这个老庙， 嗯， 然后呢，去那儿焚香、祷告、演奏，请神。但这段时间他们也没闲着，他们在大队部里排练着呢。肯定一会儿那是排练的吹吹打打和和曲啊，然后在十点多再去老庙去请神， 正式开始 那边还要供大表。 张欣这个给我这段录音，这是去年的时候是吧？ 对，这是去年正月十四做的录音，大家可以听一下。 好，那我们就来感受一下啊，刚才我们所说的千钧台庄户翻会，这是怎样的一番盛况？我们来听一听。 千钧台庄户翻会每年在元宵节举办活动，主要包括正月十四晚上的请神仪式和正月十五、十六两天的走会。2017年农历正月十四晚上9点，请神仪式在庄户村的龙泉庵举行。门头沟大台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协会副会长孙长岭代表村民祝词。 今天是正月的十四，是请神供表的日子。今天我带领众乡亲共庆元宵佳节。 为了祈求风调雨顺，每年正月十四晚上，村民们都会到龙泉庵祭拜村中各姓氏的祖先，并供上请神的大表，邀请各路神仙共度正月十五、十六元宵佳节。音乐班奏焚火赞。整个请神仪式持续了将近40分钟，除了吹奏乐以外还有打击乐。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文史专家包世轩先生持续研究和关注京西翻乐已经有30多年了。 这块呢，音乐班分两种，一种说是吹班，一种打班。打班就是挠脖当子，演奏21首曲牌连奏，漂亮，惊天动地。 每年的元宵节是千钧台和庄户两个村的翻会互访的日子，也是村里最热闹的时候。两个村共有翻旗20面，翻上写着神仙的名号，旗上绣着神像。翻会中除了音乐班和吉祥会外，还有大鼓会、狮子会、小车会、号佛会、地秧歌等众多会档。从这两个村走出去的人有个传统，那就是春节可以不回来团聚，但元宵节一定回来参加这已经至少延续了400多年的祭祀和狂欢。 哎，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段录音，这是张欣去年的时候哈，在这个就是我们这两个村哈，千钧台和庄户，在这儿取得的这个现场的实况啊。 是。 如果今天不来做节目，估计你又去了是吧？ 对对对， 可能我 听着是很 可能他 对， 我已经在这儿了 啊。那您不去也不是损失啊，因为这样的文化活动，我觉得啊特别难得。反正你看我在北京，反正工作生活这也10多年了，我根本就没听过这个翻会翻乐啊，也不知道咱们京西古道上这两个村落的名字，确实不了解。刚才我听到里面有一段音乐叫《焚火赞》，是吧？ 对， 这段音乐是怎么一个是怎么用的啊？是干什么时候用的？ 一般都是请神的时候用的。这个我因为我做民族学研究嘛，这个对音乐不太熟悉，只知道这个首曲目在请神焚表时候吹奏，很悠长 啊、 然后声音很悠长的时候呢，然后天上这个诸位神仙呀、就缓缓来下了，来到老庙之中与人神的这个共庆元宵佳节，大概是这么意思。 侯老师其实说的挺专业的，他就形容的很形象，但是如果让我这个学音乐的来说 啊， 这个就叫这个属于京津冀这个这一带比较流传很广的一种叫笙管乐 啊， 它和我们其实在节目里介绍过很多次的这个智化寺京音乐是同一种音乐 是这样， 都是由管子主奏，用笙来烘托，然后还有很多打击乐。 就是南音北音吧，是吧？ 刚才我们听到说也是分两个班是吧？还有专门是还有打击乐， 对，还有打击乐的班， 就是音乐班里面它有两种表演方式，一种是吹为主，一种打为主。 嗯， 吹的时候不打，打的时候不吹， 打 的 时候不吹啊、哦，这是分开的哈。 在行进的时候，它就分成两波。 啊， 刚才那个我在录音里用的那段应该是叫和气波。 和气波啊。 嗯，那刚才我们听到你这个所在的这个，就是去年的时候，这个也基本上跟我们现在这个时间，跟今年这时间差不多吧？ 应该要更晚一些。 更晚一些。 他们、刚才侯老师说了，他们要到请神要到9:00以后， 十一点以后才能开始。你顶着村长这个讲话的时候，已经到快到子时了。 啊，我觉得这个方式啊，就挺有意思的啊。你看现在咱们过年啊，其实很多人说，哎呦，这没年味儿了啊。没年味儿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我就体会，大家的居住生活方式改变了啊。这个是我的一个最切身体会。你看我小时候，我80后，我小的时候呢，就是。两三岁四五岁这个时候，我爷爷奶奶家，当然那时候就都去老家过年，爷爷奶奶家还在院子里啊，这院子他还有别人家啊、后来呢到上小学初中的时候已经是到楼房了，到楼房那个时候啊，这个楼房也不像现在说是这个那么高的层是吧，这楼跟邻里呢也有一番走动，所以过年的时候仍然很热闹，但是我觉得越到后来，反正我到大学的时候，我觉得这年味就已经很淡了啊、如果家里边你看我这个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已经都去世了，老人一没了，似乎这种核心的凝聚力啊就淡了，那过年没有人气儿，显得就是这年味儿就淡了。其实你说过年过啥呢，就是过人 是 所以刚才我听到就是这个村子当中，哎呦你看还有村长带着是吧，集体的这样一个活动，哎，我真的觉得就是很热闹啊，特别喜庆啊，又是这样的一个好、元宵节。我们一般来说老百姓来讲啊，我们现在的这个普通的大众的居家生活，那肯定不如三十重要是吧， 对， 还有说元宵节过完了还来上班了，这一般都得是属于高级管理人员 就马上就北京市开始返程高峰嘛 啊， 这元宵以后了 啊，要不然就是您就是私企的老板是吧，您能自个儿说了算、一般咱们好像在外地打工的说在家能过元宵节的不多呀，现在 是 吧， 所以这也就是千军台庄户他们这个元宵节为什么这么的可贵，就是即使是已经不住在这儿村子里了，但是一到这个时候大家都不约而同的就回来了， 他们请假也回来、 请假也回来， 把自己朋友什么都带回来 啊， 这一年过得比过年还 热闹，还热闹哈、哎，那我们说一说就是这样的一个番会，刚才我们说了这个14晚上是有这样的活动哈、那么到了正月15呢， 这个今天晚上呢是请神， 请神， 请完神来以后呢，大家又后半夜休息一下，神仙也休息一下，明天早上呢要天亮之前要挂幡。 哦， 因为神仙要在晚上，你不挂太早的话，挂太晚的话，神仙就走了嘛。 啊， 所以要凌晨在天亮之前 啊， 要到老庙挂幡。 啊， 千云台呢是在官学房挂幡。 啊， 挂好幡以后呢，要在村里走一遍。 啊， 从老庙把这个庄务春把从老庙把幡再请回到村里大队部。那么千军台呢从官学房请到北台的再请回来。这上午的活动。下午呢就是互访。就是庄务村的幡呢到千军台去拜访一下。这一下午两个村的会呢就合在一起了。合二为一，形成一支完整的会。这是最热闹的时候。我们去看的时候有这时候看。一般下午3:00吧。 您说这个翻会我就对这翻呢产生很浓厚的兴趣。这翻到底什么样、 这个翻啊，咱们一说翻呢就想到那个天桥中翻。 对呀、 宝山富士宝山中翻，咱们都看着中翻。 是。 妙峰山咱们有什么这个有中翻盛会。 对。 这些翻旗呢大家看这个翻的形式差不多。但我说这个我们看的两个村的翻呢更为传统一些。 哦，怎么个传统是什么样呢、 它这个翻的形式上呢、据我看来呢天桥的翻是为了在天桥上表演、它经过改良的翻。翻面短一些，旗斗大一些、它便于这个去玩耍。 对对对。 但是千军台庄户的翻呢，第一呢，它上面绣了神像的名字，所以不能玩耍，只能擎着走，只能拖着走。只有一个 是相当于是一种礼器， 礼器，相当于它供奉着这个神仙的名讳、牌位，在大街小巷穿行，所到之处呢，老百姓要焚香。 要放炮， 嗯， 要点供桌， 嗯， 来的时候，这神像这个幡一到，马上就放炮上， 这个 这香点起来了， 这有点是一种寄托， 寄托 就是说这个神像你得跟着我这幡走，是这意思吧？ 所以当那个这个旗队走到村里的时候，一走一过的时候，马上两排这个村民开始放炮上。很热闹 啊， 所以这个帆是只能举着走，不能耍什么抒琴悲线呐、二郎担山，那都 不 能 不 能玩，只能是举拖着走， 不是很郑重那样是吧？ 哎，很郑重，它是很神秘的感觉， 神秘 啊。所以你看天桥的中帆没有写神仙名，只是说是什么宝三艺术团呀、啊，是这个什么众友同心中帆盛会这样一个名字， 嗯， 但是这两个村的帆是神像的神仙的名字， 对，像就是包括天桥这种，他都说耍帆啊什么像，但是在千军台庄户他们说是请帆， 请帆， 而且就是走到哪个地方，他们其实是一种叫是叫彩阶，这是一种彩阶，就是带着请着神像，这请着神仙的名号，把我们的村里面的街道都走一遍， 走一遍， 这样把吉祥都带给 千家万户 啊，是这样的一个寓意啊，哎，我觉得挺好的。那么到了这个正月十五，这个主要的这个活动，那么正月十六还有活动是吧？ 那个十五呢，是这千军台村为主村 啊， 然后庄户村去千军台做客。 啊 他们把这个旗呢从庄户村出来以后呢，到千军台会合，接完会以后，两会合并，然后向北台的进发，然后从北台的回来， 嗯， 回来以后就是月上柳梢头的时候了， 嗯， 那就是月挂中天， 嗯， 然后这天晚上节日这个节目呢才完事儿， 啊， 休整一夜，第二天上午相安无事， 啊， 十六的下午，你客人来了，那还得还个礼吧， 回房 。十六下午同样的时间， 嗯， 那么地点变了， 嗯， 千军台村从村里出发， 嗯， 到庄户村去拜访，在， 啊， 两个会合二为一，再进发到庄户村的老庙，到老庙， 啊， 这儿狂欢一下， 啊， 再敬完香，最后再把这幡旗带回来，还奉会， 啊， 所以完了以后，一般这个结束以后有十六的晚上的90点钟了 啊，这才结束， 才结束， 那还真挺热闹啊，生生的是热闹了。我看这是两天三宿啊， 这实际他们之前在年前开始准备，初四五六就开始准备这个道具啊，准备演奏了。 嗯， 到年节后十七八的时候还要收拾这个行李，收了一些这个道具之类的， 嗯， 所以这个村里人很辛苦，还是 这种民间的礼节也特别的庄重。 嗯， 其实， 嗯， 还有就是原来啊，你就是说像侯老师他在那儿住过，所以他会看到，就是夜里他们以前是有文艺活动、文艺表演的， 哦， 是吧？ 我还去的时候还赶上少一些， 嗯， 因为后来他们礼堂不能用了， 嗯嗯， 他们在晚上这个表演完以后七八点钟嘛， 嗯， 还要在剧场里演节目， 啊， 唱评剧。后来礼堂都不好，那个比较危房了，就 不能唱了。 那一代的人是喜欢评剧的， 哦， 他们排了很多戏， 嗯， 那个叫什么，什么向阳商店， 什么， 什么 都有，小孩和结婚，他们唱挺好 啊，有传统的，还有新的，啊， 但是现在就很少唱了。因为会唱些人的都60多岁了 啊， 60岁这样 的，嗯，包括这个晚上他们就是给我讲起来的时候都是真是感慨万分的，说我们晚上总会其实是特别有感觉，就是演完节目之后大家请着自己的帆回自己的村儿，嗯， 啊，这叫走会， 嗯， 是吧， 对， 啊， 走会的时候，这时候正月十五的月亮照着我们的大帆， 嗯， 那种感觉特别好。说尤其是这个帆，它是堆绣出来的，是一种比较古老的这个绣的方式嘛， 嗯， 它在月光下会闪着，也会有反光， 嗯， 很漂亮。 你看那个帆，咱们那个天桥的帆呀，啊，上面有三个圆盘， 嗯， 啊，那个咱们这个庄户的帆呢，千军台的帆呢，是有五个盘，叫五蓬伞， 哦， 五种颜色。 哦， 啊，然后呢，下面是个四方斗，两边插顺风旗， 嗯， 下面再挂五谷袋， 嗯， 要把粮食五谷啊装小口袋里面，挂在这个四方斗下面， 哦， 下面才云盘， 嗯， 然后翻面下面还有燕窝， 嗯， 它的这一套啊很完整。 嗯， 晚上走的时候呢，你看月光的时候，你就没声音了，人的声音很少了。 嗯， 就铃铛，还有铃铛， 嗯， 叮叮叮响。 嗯， 然后月光一照，那帆子一动的时候，它表面是断的面的嘛。 嗯， 然后一反光，哎，特别神秘之感。那什么感觉？一下子感觉哦。就那个境界就不一样了。 嗯， 对，我来说一个特别形象的，就是我采访的时候，就是我采访的叫孙玉慧老师吧，他是庄户村的一个会头。他跟我讲这段的时候呢，其实他的妻子一直之前就是不说话，在旁边就是给我们倒倒水啊，做做服务工作。但讲到这一段的时候，他妻子就在旁边一直，哎呀， 哎呀， 他着急， 不断的发出这种声音， 为什么呢？ 他就是哎呀，觉得太感慨了，想起以前觉得太幸福了，就那种感觉。 孙院长的夫人，他们的所有的夫人们都参与活动。 啊， 或者参与化妆啊，这个帮着做道具啊，或者扮演一些角色呀。 嗯， 最重要他们还要在家做饭。 嗯， 啊，因为弄完了以后要吃饭呀。 啊， 一桌亲戚朋友都要回来吃饭，吃完饭接着再走会。 这个两个村也不大吧？就是说 这两个村相隔大概有个三里地吧。 哦， 我们说具体丈量的话，大概直线距离是 1.5 公里左右。 啊， 每个村有200多户。 哦， 五六百口人。 那可以啊，我觉得。 但是现在的这个村人的人口都进城，进城了，户数在，但是人没那么多， 人没有那么多。 但是一到15、16的时候都回来了，而且还呢一个带俩，俩带仨，亲戚朋友一堆，都没地方住。你要这两天去住的话，都没地方住，家里本来就不大，亲戚朋友都回来，还有吃饭什么，那屋都是人。 那怎么办？那他这个地理位置周围有也有住的地方吗？ 周围住的地方就到大台了，大台地区了。 对， 然后公交车走或坐或者车可以停到。这个老庙下面有停车场 啊， 但是得早点去，最好坐公交 啊。 而且呢，早上回不来，因为他走会呀、啊，到16那天晚上得到八九点钟才结束。这个时候呢，路都堵上了，所以只能是提前走，或者晚点走。 嗯，我来形容一下这俩村吧，一个就是千军台，它其实是在半一个山上，然后庄户是在山下，千军台在西边，庄户在。东边 、 然后就等于15的时候是山下的庄户去千军台，然后16是千军台从山上下来，这个举着帆走在蜿蜒崎岖的山路上，浩浩荡荡的一个队伍，一共有20面帆，帆中间又插着什么小车会呀、狮子会呀，各种敲锣打鼓的，真是一个像巨龙一样。 这一条线大有几百米啊，最长的时候有400-500米，从头到尾，所以你根本全是人。 哎呀，我觉得真是哈，恨不能我要不今晚上去吧，我 下了节目你可以赶紧去， 还来得及哈， 对， 可以注册上， 明天看看这个壮举啊，挺好的。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啊，来听上一首《北京土著》啊，看看这个一会儿下半段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啊，咱们京西的两个小村子啊，居然还保留着这样古老的一种方式，一会儿我们来聊聊它的历史和传承，好吗？咱们一会儿接着聊。 秋天的叶儿全部被你忘掉， 穿一杯佳酿飘远方，胡同里既有香醉人唱荡，老城调的夕阳回荡波浪鼓儿响， 北京的土著有一点点感伤。 Yo， 我一个人蹲在墙根儿没人搭儿，眼睛愣着神儿，心中纳着闷儿，怎么今天的我怎么没有精气神儿哟，好像写个词儿写丢了魂儿哟。大清早路边的馄饨摊儿，一个板儿农骑着板儿车拉着板儿砖上班儿，豆腐脑一块钱一碗儿，风声中飘着均匀大鼓的小段儿，喝一碗豆汁儿，转一个胶圈儿，青花瓷罐跟着麦芽香的油渣儿，胡同口的小贩吃着冰糖葫芦串儿，旁边的茶馆摆着一张马三立的相片儿，钢笔喷身，喷笔万身，万笔点。 今天我结账，都别抢。 你们怎么每天都抢着结账？ 因为我有邮储信用卡，它有邮储地欧卡，在罗森刷卡随机立减，最高18元。 邮储地欧卡我也有，今天我来结，详询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泥，赞墙布，强强联合把的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度，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潮。 美潮 ，Miko。 优美旋律中寻找善良真谛，歌剧舞台上彰显青春力量，实力派青年歌唱阵容集中呈现。3月9日至14日，国家大剧院原创儿童歌剧《白雪公主》，带你走进童话世界的梦幻森林。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啊，就刘家哥四个，有三个孩子，有繁衍后代，传到现在大概十几代 啊。 庄户村呢是三姓啊，孙、韩、张。 嗯， 这三姓呢家谱呢我看了一些家谱大概也十四五代， 嗯， 那么大概呢我们二十年一代算呢三百年差不多， 嗯， 所以我想他至少在250年到300年左右的这个家族传承， 嗯， 那么的文化传承应该在家族传承稍后一点或者之前一点都不好说， 嗯， 但至少呢他之间的相辅相成的关系， 嗯， 因为跟庙有关，跟文化有关，跟这个节庆有关系， 嗯， 所以我觉得清代的肯定没问题，但清代什么时级这个不好说， 嗯， 但是从这个番的表演形式上说还是比较古老的， 哦， 可能在清代之前， 嗯，对，很多资料上都说是应该在明代就有了， 明代就有， 然后有的呢说它有400多年，有的说500多年，但我在做节目的时候我就取了一个保守的数字，就说是400多年 的，400多年， 就文化传承是不可想考的， 对对，是没那么明确， 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难得，因为你看我觉得首先是我们现在的一个大的文化背景啊，就是全面复兴我们的传统文化， 嗯， 这个背景当然是很好了，但是我觉得它同时其实是就像咱们这个非遗的这个工作啊，同时它显现着就是客观它反映出来其实我们很多的传统文化逐渐的淡出我们的生活，这个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一个客观的一个现实啊， 是， 就是因为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娱乐方式哈，我觉得最主要还是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其实这种文化它是最初我们留下这个文化呢，它本源都是老百姓的生活啊， 嗯， 从那个生活上繁衍出来的这样的一种各种各样的文化形式， 对， 所以我觉得你看咱们京西这两个村哈，这么样的这个古香古色，拥有这么悠久的一种，而且现在它还能如此的红火，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难得啊。 对，它和这个就是其实你看我们在享受现代生活的快捷方便的时候，我们也会觉得有时候有点没意思， 有点空虚啊。 对， 找个地方咱沉浸沉浸， 嗯， 就空虚还不知道为什么，好像缺点什么啊，隐隐觉得有一些缺失啊， 所以啊，去年我去到千军台庄户，看到来看这个的有上万人，真的是那个山路上有点挤不开了，大家还是对这种家族性的，这种带着浓浓的年味儿，带着浓浓风俗气息的这样的东西会很有感觉，刚才侯老师他提到就是说这个哪个村儿有哪些姓氏啊什么的，其实这个番会下面有很多的会 哦，还有什么会啊， 比如说有大鼓会， 哦， 有秧歌会，还有像音乐会、炒子班儿，然后还有 吉祥会， 对，吉祥会，他们其实加入这个会也是有一些家族的区分的。 我得问一下，这些会它是在这个番会进行的过程当中，它是同时要表演的吗？还是 对，就是我刚就一共他们有21面番和旗嘛， 对， 是吧？ 这个 每个番和行进的时候，每个番和每个番之间，或者旗和番之间都穿插着一个会。 哦，是这样一种方式。 比如说，一开始有大锣开路，后面就是铜锤银锏，这个护着，然后再后面就是 灵官旗啊， 灵官旗， 因为它主要是游神，就是把神仙游走于乡土之间，所以旗和番都是神像，它为主的。那么不能光有这个旗幡，还有一些演奏，所以就有舞啊、舞蹈啊、有音乐啊，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辅助设施。那么所以铜锤银锏啊，所以我们的这个秧歌会啊、音乐班啊、炒子班啊、 炒子班 吉祥会，炒的就是我们说就是吉祥会，吉祥会 打锣啊，什么吹唢呐，那样。 这吉祥会 是够吵的。 这吉祥会呢，他们叫吉祥班嘛，这个吉祥班也在北京地区还是比较少见的，我就见了2档，寒假村还有一档，这个而且千云台这个保存的还是很古朴的，还是很完整的。 那他这个我觉得也有一定难度哈，他是行进当中表演 啊， 是不是？ 他这还好，就行进的时候呢，比如说 要演了，他就先停这儿，是这意思吗？ 不是，他是边走边演， 边走边演 啊，走的时候呢，这个就翻就停着。 然后下面开始演了， 演了 走一段呢，发现停住了，他们开始演，而且基本走不了几十步八步，因为前面有擦桌，他就停下来演而且这个演的时候，这翻译就举着停着，这个还是有很多人去维护着， 这个吉祥会它就是像我刚刚说的这家族性的，就是刘家门里学吉祥 吉祥班，主要青云台的， 对 啊，音乐会呢是两个村都有 啊， 叫音乐，但是吉祥班呢是青云台独有的，像秧歌是庄务村独有的，大鼓是庄务村独有的， 对， 狮子是这个青云台的，它各有特色，都就不同质化，祭宴就是同而和而不同， 对， 他俩是不相同的，还能互相补充， 而且其实这两个村的名字也特别有意思，你看千军台庄户，就是千军台，其实它是和以前屯兵是有关系的， 就千军万马的千军， 对，这个地点可能这个形式上可能是以前是屯兵的，上面是军队，下面是个农户， 农户， 地名就产生了，前面叫千军台，下面叫庄户村， 军民鱼水，像 军民鱼水啊，现在可能时过境迁，但关系还在，还是很和谐的。 不过我们说这个在盛会举行的时候是无比的热闹啊！我也听到张欣在采访当中有这么一段说，对比这种热闹呀，那就是平常的时候啊，这两个村子的生活显得非常的冷清，是吧？ 对。 那么也谈到了关于这么一种古老文化传承下来的形式，它接下来的传承的问题啊。那我们就来听一听张欣的这一段采访。 千军台庄户番会每年在元宵节举办活动，主要包括正月十四晚上的请神仪式和正月十五、十六两天的走会。2017年农历正月十四晚上9点，请神仪式在庄户村的龙泉庵举行。门头沟在千军台庄户番会中有大番会、秧歌会、大鼓会、吉祥会、音乐班、小车会、号佛会、狮子会等等众多会档。每到元宵节走会，仅参加表演的队伍就多达200多人，再加上为番会服务的乡亲、前来团聚和观看的亲友，以及民俗、摄影、旅游等爱好者，有上万人跟着走会的队伍拥挤在狭窄的山路上。但是和元宵节的热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平日里的冷清，没有人成为番会传承面临的最大困难。 现在搞活动难度很大，因为人都不在村里边，是吧？现在一到了夏天以后啊，这人员逐渐的多一点，50-60人，这么大一个村子住了50-60人。好多都是坐99坐公交车来。 孙长岭是门头沟大台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协会的会长。据他介绍，从1973年至今，村里有几次大的搬迁，大多数人因为招工转户成了煤矿上的工人，搬走了。 如果没有咱们这番会的话，是不是就是七几年搬走，慢慢的搬走，可能也就大家就不回来了。 对。咱们这反正一年一度的番会，一般的他一般的抽空都回来，特别一些老人对这是有感情的。过去老人就是春节在外边打工还是怎么可以不回来，但是正月十五十六要回来，而且咱们这个番会都是义务的，老百姓自发的，然后他有这种热情，老总给留点东西，现在也是一样，现在好多都是60-70岁的退休工人来参加这个。 2017年夏天，大台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协会组织千军台庄户番会下的各档会进行轮流培训。6月14号是番会中的秧歌会培训的日子，张广学进行培训前的动员， 还是想传承我们本地须得人，所以说这个东西是个封闭的东西，不是现在是我国家的。但是呢，如果咱们有的情况下就不会去，对不对啊？咱不是说这个保守是什么，因为这个国家是国家非遗的，那谁学都有权利学。争取咱们为什么说在这儿培训呢？就是这儿是咱们的根据地，咱们啊抓点底学学。走了好几十年会了，老爷娶儿子三段起码背下来 了。咱们是啊，见着。 负责教唱的是孙殿库，他和张广学都是在1973年搬走的，但是只要番会有活动，他们都会回来积极参加。 就说对这片土地这生的这我的一回这儿就心气比较高，你说再底下吧也行，也不是说没地方，他觉得另是一个我。 千钧台庄户帆会对村民所产生的持久的影响力和凝聚力令人敬畏，这份浓浓的乡情和那里古老的乡韵也在社会巨变的今天显得尤为可贵。 刚才我们听的这一段哈，我已经听进去了哈，忘了要跟大伙儿说话了。确实我也是很有感慨的，就是这么一种热闹的盛会啊，也居然是有这个传承的问题。我们结尾的听到的，这是正在教授这个唱腔是吧？ 这个是教的秧歌会的老爷曲儿， 嗯， 老爷曲儿就是关公，唱的关公， 唱关老爷 他的故事 啊。其实这个刚才张新忠我说呢，说，有时候不太希望大伙儿都去看哈。 对，不提倡大家都去啊，因为这个他们那边本身就是没有停车场， 接待能力也很有限。 对，他们也没，你去了那儿也没有，不像我们，比如说在城里上哪儿去玩一下，他都有配套的，比如说吃的呀、什么休息的地方啊。那我们上那儿可能只能看一下，然后尤其是有时候山路太狭窄了，这个帆又那么高，容易出危险，他们有时候一看人太多了，他们一些传统的一些活动就怕出事儿，就给省略掉了。所以大家在网上搜一搜图片看看，然后听一听我们节目里的感觉就差不多了。 确实啊，这个实际上我们说这个京西古帆会它还是有着极强的就是独特的这种地域性啊，就这俩村是吧？并没有走向大众，也没有走向市场。但是我们说呢，这个作为一种文化遗产，实际上我觉得这个说法也不是特别的精确。它不光是遗产，是吧？它现在现在还在进行当中，对吧？ 还活在那两个村子的人的生活里。 就是、现在进行时啊，那么这个其实我们国家的这个非遗方面已经对它进行保护哈。那么张鑫介绍一下吧，这个当中一共有几个非遗的项目啊？ 它是同一套班子有两个，一个是国家级非遗，一个是北京市级非遗。像它这个总的这个帆会叫千钧台庄户帆会，就是国家级的。它下面呢，其中像音乐班啊，刚才我们说的吉祥会啊，这个音乐方面的叫京西帆会，京西帆乐，它是北京市级的非遗。 哦，是这样。 然后其实他们一直很受重视，包括千钧台村，它还有一个传统村落的这么一，它也进入了古村落名录，也是对他们的房屋啊、建筑啊也做了很多的保护。我走在那个村子里边的时候啊，我就说到刚才千钧台村，就是我看帆会其实经常会有很多感动的瞬间。尤其是千钧台村它有一棵很老的古槐树吧，应该 有个洞， 上百年了，就是那个树干中间有好大的洞。就在路边，每次这个举着帆都会经过那儿。这么浩浩荡荡的队伍从那个树边上过，我在那块的时候我就心里特别的感动。就觉得这棵古槐树它一年一年的看着人们就是这样走过，从它旁边。他会什么感受？还有就是我有时候还会看到，就是因为举帆的很多就是现在是年轻人了嘛，可能岁数大的有的就举不动了。有很多年轻人他其实是没有举帆的技巧的，这个帆很重。他自重可能有六七十斤， 大概吧， 这么重啊。 对，如果再刮个风啊什么的，他承担的这个压力可能就是上百斤了。所以他们一般是四个人一组来护这个帆的，一个人请着，然后左右有人保护，后边还有个人牵着绳子，那个在帆顶上接一个绳子， 协助把握平衡的。 对，是这样。我有时候看到那些年轻人他们举得很吃力，但是还在这儿奋力举着的时候，我当时就真的特别感动，就流眼泪。我觉得他请 举起的这面旗是我们的传统，我们的文化是我们的传承啊， 乡村精神 啊。那说到这个传统啊，今年是狗年啊，这也是我的本命年。张鑫这儿有一段录音，我一看这个数字我也要流眼泪了，1982年啊，这个是 36年前是我出生的那一年哈、居然有这一年当年啊千军台的这么一段番会的其中的一段实况。 嗯，这个是有秧歌会还有吉祥班的一点录音、然后这个是由包时轩老师，他是北京市文艺家协会的副会长、他在门头沟做了很多这种考察工作。 他去过去录制的是吧？ 对，82年他录制的。 对这个番会的发展还是贡献挺大的。 后面还有他的一点感慨，当时也是他录在里面的。 好，那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一段录音。 取的还多得很哈，这个就恐怕那个刘炳孝老汉讲，要是录的明天也不见得录得完啊。那咱们就至此结束吧，就录这么几段啊，代表性的录这么几段了。1982年2月8日，正月15，在千军台村，录的音啊。正前方有明月当空，旋转啊，下面。在院墙外列着咱们的番旗啊，在番旗墙里北面就是咱们演奏乐曲的屋子啊。 哎呀，真是听这段音乐还有后面这段录音，我真是颇有感慨哈，真是我们感觉到好像穿越时空一样啊，36年我们共享着一片天地。 是录音有时候就会这样神奇的把我们带到某一个时刻过去的， 特定场景之中， 我们希望这个这样的一种传统还能够接续下去，传承下去。不过觉得它最棒的一点就是，我觉得可能也是我们今天聊这个番会，可能带给大家的就是，它似乎看着是很闭塞哈，就在这两个村子之间去流行，但是呢，而且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客观现实的原因，还不希望更多人过去看，不希望大家更多的到现场去关注啊，但 是有机会还去看看去，挺好的。 但是我们说呢，它这种文化形式，它不是说这个仅仅存在于历史当中，它就活生生的在我们今天，而且被两个村的村民就这样的传承着、繁衍着，然后正在进行时，大家还这么的喜爱啊，甚至是虽然平常的生活都在外乡、外地，甚至外省，恨不得还有外国，对不对？那么一到这个节庆之时，到了我们传统番会的时候，大家都回来，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凝聚力、向心力，这就是文化的作用，这就是我们历史的作用啊， 对， 这是特别好， 这也是家带给我们的感觉。 每逢佳节倍思亲，到了青云台番会呢，可以一解乡愁。 那我们今天节目最后我们以什么结尾呢？这也很特别啊，这一段叫渔桥问答是吧？渔桥对答， 渔桥对答， 渔桥对答，这谁来演唱的呢？ 这个叫两个老先生，一个叫张广学，一个叫孙殿库。他们俩就是唱的是秧歌会里面，大家其实都看过踩高跷吧？踩高跷里面已经有那个白胡子的那个，就是渔翁。 渔翁。 然后还有个扛着杆的， 扛着扁担的樵夫啊， 樵夫。 对，樵夫就是他们唱的，但是他们这个在千军台庄户呢，这个是地秧歌，他们就是不踩跷的，但是形象是一样的。 好，那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就来听听原汁原味的啊，咱们秧歌会当中的这一段渔桥对答。那同时也感谢张欣，感谢侯玉峰老师啊，来到我们打开文化之门，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聊好吗？ 好，谢谢主持人。 好， 谢谢。 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接下来是演绎群英会。 这儿的那个梁好跳，我渔翁说呀，钓来了金翅的鲤鱼，古来人呢他就引呢有，